里对把板那个亮亮上你摆个个板银手捉捉手那缠缠个丢个蹦跑上 Thank you. 他那块像你呀，青梅子啊。 淡淡掉。 刺的呢 万万有风刀把 上个谜， 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 上了， Yeah.